就落要恭喜谢安琪，因为终于推出佢嘅广东歌啦，耶！ 唔使俾 fans 闹啦嘛。 之前话谢安琪你应承过我哋会出广东歌嘅，而家终于有啦， 都寒我条颈噶啦，佢 就叫做势不两立。 系啊，出一首单曲先。走个转，世界已经 分散，谁好各转？听个歌名咧，有少少唔系太谢安琪嘅感觉，虽然个内容上好谢安琪啦。但因为我觉得谢安琪唔系一个势不两立嘅人嚟嘅，即系比较大爱少少嘅。咁点解会有一个咁喜恶分明嘅主题呢？ 真系好啦，证明咗我之前嘅形象好鲜明。 系啊， 所以呢个歌名引起大家嘅好奇。 系， 其实势不两立咧，个势系形势个势啦。一听就真系哇，形势好险峻咁啊， 好似就系对打咁样。 系啦，即系好似我哋要开火咁啊。呢个系只歌有趣嘅地方。我同小黑咧去讲咧呢几年我嘅成长啊，即系我话我呢只。碟咧，其实大致上咧系想表达呢几年累积嘅生活感受，对社会又好啦，对自己人生啊，对家庭啊，或者作为一个女人啊，咁其实有好多成长嘅。其中一样就系几年前曾经大家最熟悉我嘅歌咧系喜帖街，嗰只碟叫二元 Binary。其实嗰阵时我系好似系原始人，发现钻木取火咁啊，突然间发现啊。这个世界是有很强烈的起户，这个世界是有很强烈的对比对立争斗的。当年的我呢，这个专辑其实就探讨了类似人生有好有坏，有正有负啊，有正有邪啊这样。我初初就会是觉得很讨厌这个世界是有比较的。我觉得比较是很低层次的事来的。 从每个人或者即是每个人都有个独立的个体，为什么要将它放在一起呢？为 什么要比较才知道自己是叫不叫好呢？举例子，我生了一个小朋友出来，他对于我来讲是独一无二，同埋价值是没得估计的，完美的，即是对于一个妈咪来讲。那难道我又要将我仔真是叻，或者我仔不够人叻，其实是很低层次的一件事啦。即是在我生活中我曾经是这样去讨厌比较这样东西，我觉得比较是很多余的。Okay.天晴对比，一生中天天也要比，小雨大风或喷丑更美。好奇，有快乐有痛悲，偏不了解生死。慢慢我发现其实比较呢本身是一件中立的事的。这个世界的确是透过很多东西的相对立呢，你才知道分别。例如你不见过一个人叫高呢，你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为之高，什么为之矮， 一个标准。 是的，你其实需要透过对比你才看到一些中立的标准。那既然比较是有它本身的价值的，有它存在的目的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去看比较呢？原来是得的。剛才說比較很痛苦呢，是因為我們原來將比較和勝負黏在一起。原來所有人在比較裡面呢，就一定逃避不過覺得要爭贏，我要在比較裡面爭勝 好一 點的。其實比較是不需要分勝負。我舉一個例子啦，譬如現在個個都很瘦的，覺得瘦就是好的了，好啦，你看得出咁样叫肥，咁样叫瘦啊？可能而家嘅价值观系好推崇瘦就叫靓啦，咁又有线条身材咁啊。但其实可能往往我哋睇唔到咧，肥瘦唔系嗰个重点啊，健康先系重点啊。究竟系要好瘦定系要好肥？其实系点为之最健康？呢个会唔会系仲重要啲咧？肥或瘦，圆或幼，无谓太刻意，不可思议。其实在比较里面我们会迷失的，我们第一很容易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事，第二就是我们迷恋了在胜负那里。其实如果当你抛开到胜负，比较本身是很好的，即是令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色彩，有很多东西并肩而立。所以我就由认识有一件事叫比较，很讨厌比较，都知道比较是逃脱不到，到 现 在是了，找到一个方法知道，比较其实是可以这样看，原来因为这样这个世界先丰富，这个过程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成长。这首歌其实都是讲这件事，你不需要分高低，更加不要特地踩人一脚来抬高自己。 是，但是如果那个比较出现得最多，当然在娱乐圈来讲就是传媒啦，即是每当身家又可以比较，什么又可以比较， 陣間你講得話踩低人而抬高自己呢、這個情況都成日都會出現，會唔會係阿 K 你自己喺呢行咁耐都係一個體驗呢、 我諗呢一行更加明顯啦、你會發現呢好多嘅特登好搶眼嘅標題呢都係特登將某啲嘢呢並列，呢、個你贏，呢、這個你輸，呢、這個你贏咁樣，即係好吸引㗎嘛，即係好似好清晰喎，係好似真係分勝負。其實諗深一層呢，唔好話人啦，好多嘢都其實真係唔需要分勝負。你分勝負咁又點呢？唔通輸咗嗰個你毀滅佢呀？唔需要咁樣。所以其實 可以一齊存在。 係啊，其實無論點樣比較都好啦，所有嘢都係一齊存在嘅。咁所以可以用一個更加開明啲或者更加先進啲嘅眼光去睇，其實所有嘢可以和諧啲共存嘅。 呢首系谢安琪嘅全新作品，歌名叫做《势不两立》。听日同一时间咧，阿 K 咧就会讲下佢嘅新歌点样攞嚟教仔嘅。